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98集。 下次再敢给我划开，我就打你了。 林妙妙边打劫边咬牙切齿，随后将下巴抵在手背上，在桌上趴下来，恨恨地盯着他腕上缠着厚厚一层纱布，半晌拿手指头戳了一下。 你的血就那么有用吗？ 他接着说起话来，撇去嗓子里的那点哑，几乎和平时没什么两样。 哦，万一你受伤了，就划自己一刀，放点血给自己喝，然后便好了。 他幸灾乐祸地笑出了声。 那你不就成了个永动机了吗？ 木生看着他的脸，瞳孔乌黑发亮，依旧没有笑。林妙妙慢吞吞地伸了个懒腰。 放心吧，我命硬得很，你克不死的。 他的眸子一动，眼里那湖面骤然起了波澜，仿佛闪动着水光。 可是 他真的害怕了，怕极了。林妙妙默默地回忆原著的情节。原主凌鱼和木生一场表面夫妻，被情谷控制才不得脱身。大反派以身济阵，情谷自然也失效了。按说凌鱼从此应该自由了，终于从苦海中逃脱了才是。可是凌鱼最终的结局，却是在得知木生死讯的那一刻，疯疯癫癫地跑进深山老林里，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荒唐的一生。这对怨侣没能同生，却阴差阳错地共死。木生赴死之时，也就是凌鱼生命的尽头。邪门的高烧许久不退，他能感觉到这具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慢慢衰退。谁知道这垃圾系统是不是暗示他快死了？可是面对着浑身紧绷的黑莲花，谁还能再刺激他？他伸手握住了木生的手，放在唇边蹭了蹭，耍赖似的晃了晃脑袋。 哎呀，我说没事就没事儿。 少年将人抱在腿上，捧起他的脸，发疯似的吻着他，一遍一遍地湿润着他灼热的唇。入夜了，树梢上挂了一轮弯月，主角团在这镇中不知不觉已经待了六天。这六天里，主角团将能试的方法都试遍了，连画符的黄纸都快用光了。这道镇像是寂静无声的黑夜围拢下来，渗入空气中，防不胜防，无处可逃。少年站在入口的台阶上，毫无睡意地望着月亮，手指无意识地拨弄着腕上垂下来的纱布条。因为林妙妙强撑病体为他包扎伤口，像是反噬似的，妙妙在夜晚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，整个下午都没有醒过来。明天就是第一次熔丹了，他这样的状态几乎毫无抵抗之力。他抿着唇，眸色黑得深沉，仿佛沉寂的夜色融进了他的双瞳。他甚至开始迁怒于自己的伤口，如若不是林妙妙放过话，他甚至想要再来两刀，越痛越好。一个白色的人影闪动，站在天井，犹豫了片刻，慢慢走进了他的视野。 阿姐， 他叫了一声。木瑶摘下兜帽，露出了月色下清丽的一张脸，眼角的泪痣闪着光，骤然与他面对面，他的表情有些局促。 我来看看妙妙。 他的声音干涩。木生引他进屋，木瑶坐在林妙妙床边，用带着寒气的手摸了摸她的额头，滚烫。女孩的睫毛在睡梦中不安地颤动着。木瑶无言地望着林妙妙，声音似乎沾染上了露水。 我很喜欢妙妙。 他抚摸着林妙妙的脸蛋儿。木瑶的性子一向很淡，这样亲昵的动作由她做出来有些生疏，但她坚持做着，仿佛小孩子笨拙地表现着留恋。 如果我有妹妹，一定是妙妙这样的。 木生一声不吭地坐在一旁，静默地听，没做出什么反应。 阿生，你要好好照顾妙妙。 木生开始看向了他，木瑶转过身来，微笑注视着他，见他不抵触，半晌才开口：“ 阿生，你想跟阿姐下一局棋吗？”“ 好。” 木生顿了顿，答应了。他在床边的桌子上熟练地摆好了棋局，按照从前的习惯，将白子推给了他。 我们今天换种下法吧。 木生执棋的手微微一顿。 什么？ 木瑶垂眸，平静地说：“ 就按你上次说的，谁先连成五子，谁就算赢。” 那盘没下完的棋，最终被他意兴阑珊地推了，不想变成了他们决裂之前的最后一次对弈，终究是遗憾。木生漆黑的眸望着他，沉默了一下，应了：“ 好。”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是在汉旦堂的窗户外。 木瑶随意的落子：“ 你小时候垂着头发，长得像个小女孩，看起来很乖。” 那个时候，被黑纸封住的暗无天日的室内，他在黑暗中一个人坐着。阿姐带着一尾阳光进来，一遍一遍地对他说着：“ 我会救你出去的。” 人生因此而亮起了一个角，那是他最初的光明。 对不起，一直以来，我对你太过严苛。 木瑶笑了笑，一盏昏黄的灯落在他寂寞的侧脸。 那是因为我在世上没有别的亲人了。 木生低头望着棋盘，他的棋已经连成了一串，他没有刻意出言提醒。 从前下棋你是刻意让我的吧？ 木瑶轻轻放下了手中的棋子，心满意足地盯着棋盘看。 这次你赢了，阿生。 他站起身来，从容地戴上了兜帽，提着灯走到了门口。 阿姐。 木生立在他背后，短促地出声。他闻声回过头，微笑道：“ 从今以后我便明白了，围棋不止一种下法。” 他回过头去，身影渐行渐远。 阿姐。 少年的眸子漆黑，再次叫住他：“ 你们的房间在那边。” 戴着兜帽的人影隐在黑暗中，只余手上一盏灯光，他一怔，回应散在晚风中。 我知道。 木生望着他，一把抓起外伤，迈出了门槛。 阿姐找不到路，我送你回去。 他单薄的身影如同一道强硬的风，挥开所有迷蒙的雾。正是雪后寒，潮湿的冷风似乎要往人骨子里钻。木生走在夜色中时，不顾西风如刀，整个人都被吹得凉透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